扫过大哥，苦水比花洒更多，月月月有未够，总返去摸，干多杯他会自己解决么？一切工作问题，其实我最清楚，我经过 ，so I say it。应该知道人做得不快乐，你只得两条路，如常和慢慢哭诉，但若你只懂哭诉，连自己都难做，如常做或更好，起码坏可变好，无暇回望，没有苦恼，但你该知道的一不讲究么？为了女人失去什么？屈指一数都算多，越计越有。但你分手了么？一讲起他，你电话即有 call， 一切恋爱问题。其实我也清楚，我经过 ，so I say it。应该知道人做得不快乐，你只得两条路，如常和慢慢哭诉。但若你只懂哭诉，连自己都难做，如常做或更好，起码坏可变好，完全停顿，没有招数。自选怎看待命途？有人含愁慢慢萎缩苍老，我却会对着烦恼 say no。 其实我很快乐， 从未有空就投诉。应该知道人做得不快乐，你只得两条路，如常和慢慢哭诉。但若你只懂哭诉，连自己都难做，如常做或更好，起码坏可变好，谈何容易？但我知你